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刘苍岩继续述说着往事，他说，当时啊，同村的一个土豪恶霸看上我妈了，非娶她不可，几次派人拿着聘礼到家里无理取闹啊。我父亲知道之后，怀揣着菜刀找那个恶霸聘礼去了。那个恶霸仗势欺人，找来了家丁和打手，把我父亲痛打了一顿，捆绑在马圈里，准备啊第二天一早去告官。半夜三更，我父亲把这个绳子给磨断了，踹开了恶霸的房门，一菜刀把他这个肩膀砍成了两半，又摁住恶霸的头，举着菜刀说，你服不服？不服就让你脑袋搬家。恶霸连连求饶说，哎呦，小爷饶命，我不敢了。就这样平息了这个事情。我老爷怕那个恶霸秋后算账啊，就让我爸爸妈妈早早的成婚了。第二天一早套上了马车，装好了盘缠和干粮，把他们俩送出了苍岩山，这才呢有后来的走西口啊。刘苍岩说到了兴头上，干咳了两声，喝了一口茶说，这次啊我来这儿也是想顺便去一趟苍岩山，趁着本家的亲戚还健在啊，看看他们，再去拜拜祖坟，也圆了我父亲去世前的回乡梦啊。王焕章笑着说，好，还是苍岩兄想的周到啊，哪天回老家您说一声，我陪仁兄一起去，正好去登登那个苍岩山。好，那太好了，我也只是听老父亲说过，苍岩山呢可神了啊，隋炀帝的时候啊，两山之间的峭壁上架起了石孔桥，而且呢在桥上架起了空中楼阁、桥楼殿。传说呢，苍岩山是隋炀帝三女儿南阳公主归于佛门的道场，香火很旺，值得一去啊。刘苍岩兴奋地站起来接着说，听说苍岩山上不仅有山鸡野兽，老白檀树下生长的山蘑，那可是非常难得的山珍呐、啊！ 到时候咱哥俩在山根底下啊，也饱饱口福啊。喝了两杯茶，柳桑岩看着王焕章认真的说，哎，焕章人弟啊，今天来到永生斋还有一事相托，你看我这两个女儿都长成大姑娘了，想在京城给他们俩找婆家。人弟呢，你的人脉广，认识的人又多，此事就拜托人弟帮忙了。王焕章高兴地拍着桌子说，哈哈，您就放心吧，两个干女儿的婚姻大事啊，包在我的身上。回去您转告嫂子，我会把大兰和小慧像亲女儿一样的疼爱的，请嫂子放宽心。柳苍岩笑着说，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把两个女儿放在人地的，我是一百个放心呢。王焕章示意柳苍岩喝茶，又问，任兄啊，如今这皮货生意如何呀？刘苍岩喝着茶说，自从铁路从北京修到了绥远和包头，嘿，还真是大不一样了，那皮货是供不应求啊，我把旁边那家小店给盘起来了，翻盖了两层楼的库房啊，这次呢也是来想看看，找个合适的地界开个分店。王焕章给刘苍岩倒着茶说，啊，任兄，这可是个好想法，干脆啊咱哥俩合作入股，我出地您经营，看怎么样啊？ 好啊，那就省我大事了。 焕章，就这么着了，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，来以茶代酒，干杯。刘苍岩端着茶杯和王焕章碰着说，这边的事情啊还靠人弟多多照应了。王焕章也站起来说，好，干杯。一扬脖把茶水喝干了，接着说，咱哥俩一言为定，这边有我呢，一切都会安排好的，仁兄把开张营业后需要的皮货准备好就行了。柳苍岩说，好，那我就听焕章弟的安排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柳苍岩说，仁弟啊，还有一个事情我得跟你说一声啊，就是我的妹妹小琴嫁给包头的那画家以后啊，刚开始她过得还挺开心，可过着过着，我那妹夫啊一天到晚的生活在梦幻的世界里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瞎折腾，挣不来钱不说呀，嘿，还染上了抽大烟的毒瘾了，把小琴给坑苦了。这些年呢都是靠我接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。哎，小琴生了个儿子，如今也有14-15岁了。我妹夫呢整天嚷嚷着教他学画画，嘿，可他就是不学。小琴呢也不支持他学，怕这个孩子被他父亲给带到邪路上去。小琴找过我几次，听说你在包头开了鞋庄，想让我跟你说说，把这个孩子放到鞋庄来学手艺，等将来有了出息也开个买卖。小琴的脾气你知道啊，就爱钻个牛角尖儿，还特要面子，他这辈子最稀罕的嘿就是人弟你了。他说呀，把儿子放在你的手里最踏实，嘿，真拿他没办法。刘苍岩皱起了眉头，把茶杯向前推了推，不再说话了。沉默了一会儿，王焕章说，哎，小琴妹妹真是够苦的，但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呢。你外甥这个事情好办，我在包头开了两个店，一个呢是鞋庄，另一个呢是绸布店，让他在那两个店都学徒，等将来学成了真要有出息的话，就让他当个掌柜的，他要想自己干，我就帮他在穿行店或者是街前买个店铺，开个鞋庄啊或者是皮货生意的买卖，咱们哥俩呢到时候也能帮他一把呢。 刘苍岩无奈地说，还是人弟你想得周到啊，一提及小琴的事情我这心里就扑腾，哎，我是真替他着急呀。院里传来了王俊山的喊声， 哥哥，我回来了。 哦，是俊山回来呀、啊？咱妈可好啊？王焕章看着走进来的弟弟问着。 哈、啊，哥哥放心，家里一切都好啊。嫂子让我带话来了，让你无论如何也得回趟家。我嫂子呢，说是有急事要跟你说啊。 王俊山喝了口茶，瞪着眼睛认真地说着。王焕章笑着给刘苍岩介绍，任兄，他是我最小的弟弟，看哈哈，是不是一表人才呀、啊、刘苍岩注视着王俊山笑着说，真是名不虚传，风流倜傥啊。王俊山冲着刘苍岩抱拳恭敬地说，先生您好，谢谢夸奖，打搅您了。好了好了，家里的事待会儿再说吧。苍岩兄，时间不早了，吃饭去吧，我那两个干女儿饿得已经等不及了。哎，俊山呢，你来正好，一起去吃饭。王焕章开心地说着，招呼着刘苍岩、王俊山出了永生斋的大门，往南朝老北京饭庄走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永生斋。 西河边小路旁，春草绿如茵，芦苇荡，槐花香，农田春耕忙。大邓各庄的春天姹紫嫣红，景色依然。王焕章静静地站在村口，目送着顺河远流的群鸭，聆听着黄莺在柳枝上鸣唱， 再看那盘旋嬉闹的花喜鹊 和晨光中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沉浸在故乡这诗情画一般的春光里，如醉如痴。昨天天刚擦黑，王焕章坐着马车回到了大邓各庄。王家大门楼两扇大门虚掩着，透过长长的院落，正房东屋的窗沿泛着橘红色的阳光。王焕章双手推开了两扇门，几声响动打破了本院的寂静。 翠娥娘，我回来了。 他高喊着穿过桃树成林的甬道来到了屋前。三女儿翠娥听到了父亲的喊声，从东屋连蹦带跳的就跑出来了。 爸爸，爸爸真的回来了，妈，我爸回来了。 三女儿翠娥听到父亲的喊声，从东屋连蹦带跳地跑了出来，张开双手撒娇地扑进了父亲的怀里。王焕章抚摸着翠娥的头顶高声地笑着，瞧我这三丫头 啊越长越漂亮了，哎，跟我到柜上去吧，有老闺女陪着，爸爸得多高兴啊。夫人挑开了门帘，也从屋中走出来了。 这丫头总也长不大，快快把你爸的包接过来呀。 王焕章右手拍着女儿的后背，跟在夫人的身后向屋里走去。哎呦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呢、啊、走，咱们进屋。夫人用笤帚扫着炕沿，算计着你今儿该来了，我和翠娥还等着你吃饭呢。王焕章脱下了大褂，坐在炕沿上说，俊山到柜上说家里有急事，我没敢耽误，刚把手头的事安排妥当就往回赶了。啊，咋的了？我担心妈的身体啊，又怕你有啥好歹。夫人把碗筷放到了八仙桌上，说身子骨好着呢， 刚吃完晚饭回屋歇着去。 我呢没事儿，你看我这不是挺好吗？ 王焕章不解地说，那还能有啥急事儿啊？你火急火燎地把我从柜上叫过来，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开玩笑啊。 翠娥她早就喊饿了， 先吃饭，等晚上再给你慢慢说。夫人把翠娥端上的饭菜摆放着， 翠娥用饭勺往父母的碗里盛着大米粒儿，说，爸，今儿晌午吧，我大叔来了，他问您啥时候回来呢？ 王焕章夹了一块香椿摊鸡蛋放在了翠娥的碗里，说， 啊，你大叔好久没见了，等明天去看他吧。 夫人把鲜肉炖粉条的大海碗推到了王焕章的面前，说， 你最爱吃的，多吃点吧。 王焕章夹了一块鲜嫩的红烧肉放进了嘴里，他咀嚼着，哎呦，真香哎，真香啊，啊，小时候最爱吃你奶奶炖的红烧肉了。哎，嫦娥，你也吃啊，吃炖肉能长大个儿。翠娥向后躲闪着， 我可不吃，太累了， 我最爱吃炖粉条了，爸妈多吃点吧，我妈今儿个上午就把肉炖出来了，说在这儿等您呢。夫人笑着对翠娥说， 瞧这个丫头，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， 快吃饭吧，吃完饭好去陪你奶奶聊聊天啊。他看过来对着王焕章说，哎，前天顺义来人了，要给翠娥说媒呢，说是南头赵家村的小伙子，长得可俊了。翠娥捂着害羞的脸贴着王焕章的肩膀说， 妈，你别说了，我还小呢，我不想嫁。 夫人捅了一下翠娥，笑着说，你瞧这丫头，那怕啥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吗？王焕章爱抚着女儿的头，老闺女啊，哎呀，这一会儿就成大姑娘了。男庄头赵家我知道，是个知书达理的大户人家，把翠娥嫁过去啊，我放心。 爸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我不想嫁人，我还没有陪过我爸跟我奶奶呢。 翠娥撅着嘴佯装不快地说着。王焕章拍了一下翠娥的后背，笑着说，瞧我这孙闺女啊，总也长不大，都是你妈给惯的。夫人收拾着碗筷，抿着嘴儿瞪着王焕章， 可别这么说啊，你管教得好， 有本事把翠娥带到柜上去，你自己管。王焕章慈爱地看着翠娥，脸上流露出了幸福美满的笑容。 是啊，不是我刚才想这事儿呢吗？ 翠娥定亲前先到柜上去些日子，让她多长长见识啊，也能帮着我打理一些柜上的事情。有漂亮聪慧的女儿在身边，那我得多风光啊，是不是啊？夫人瞧着王焕章，佯装嫉妒地说， 瞧把你美的。 吃完了晚饭，王焕章领着女儿翠娥来到了东院母亲的房间，问过安，然后把翠娥留下来陪着奶奶，自己回到了夫人的房间，坐在墙柜前的长凳上呆呆地在那儿发着愣。夫人呢，收拾好了桌上的餐具，用抹布擦着桌面，一抬头看丈夫正在发呆，知道丈夫啊又沉浸在失掉儿子的痛苦之中了。她来到了丈夫的身边，温婉地说， 翠娥她爸呀，从柜上回来累了吧，等一会儿水开了泡泡脚解解乏。 哦，王焕章缓过了神，看着夫人，那没事，别麻烦了啊，现而今呢，咱们这岁数都不小了，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可不嘛，这一会儿就快老了，翠娥也要嫁出去了，哎，这家里啊以后就剩下老妈跟咱俩了，你呢还总不回来。一想这些，我心里就空落落的。夫人红着眼圈，低着头扫着炕沿儿。王焕章安慰着夫人说，没事没事啊，本应早点啊把全家都接到城里去住，可是老妈年纪大了，死活她就不挪她那老窝。夫人坐在炕沿上，掏出了手绢擦着眼泪。哎呀，我这年纪啊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，也不能再给你生个一男半女了。王家屋后那是大不小啊。哎，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堵得慌，也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孽了。王焕章走过来抚摸着夫人肩头说，哎，这不怪你啊。你看咱们这三个女儿那多出息，唐家的大女婿，刘家的二女婿啊，个顶个的出色要强啊，那日子过得没条啊，咱们俩愁什么呢？说是这么说呀，可一想起咱们家那小宝子来，我这心里就别提多难受了。说着夫人抽泣着靠在了丈夫的胸前。王焕章抹了一把湿润的眼圈说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过去的事啊就别提了啊。妙应寺曾措法师开悟说呀，儿女情长皆因一个缘字，有缘则长，无缘则短，既然无缘抓不住，哎，何不欣然送一程，顺其自然吧。夫人擦着眼泪抬起了头，拉着王焕章坐在了炕沿上说，哎，咱不说他了，哎，我呀知道你贵上忙，来家里也待不住，我让俊山呢把你叫回来是有这么一档子急事。哦，王焕章盯着夫人说，咋的了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你听我慢慢说。夫人端过了茶杯放在了炕桌上，脱掉了小脚鞋，盘着腿坐在了炕桌的对面。她压低了嗓门说，前些日子我回了趟胡各庄的娘家，我听说呀胡各庄南边那个西部村啊有一个张姓的人家，家里有个大姑娘长得不错，今年呢刚好20岁，因为张家生活不宽裕呢，想把女儿嫁给大户人家，媒婆正好拖到我嫂子的头上。我一听这个事儿啊，我立马就动了个心眼儿。哎，你说要是能把她娶到咱们家给你做个二房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可就不愁了。再说了，娶到家里呢我也算认个妹妹，我们姐儿俩呢平时也能做个伴儿。夫人是越说越兴奋，喝口茶正要接着往下说，被王焕章高声给打断了，你瞎胡闹，这哪跟哪儿啊，这是人家姑娘刚20岁，嫁给我这快奔50的老头子了，是成何体统啊，这个不行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夫人再三劝说，王焕章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。